嗨，这里是命理师的真心话，我是白景权。现在开始介绍2022年的生肖运势。我今天要介绍的是生肖属猴的朋友，在2022年哦，也就是我们在讲的壬寅年，是所谓的岁破哦，比较民俗的说法叫做冲太岁。那会因为子女的教养问题哦，这方面会比较伤脑筋。或者是因为说，小孩子到了一定程度的年纪 哦，开始有这个学区上面的考量，导致说你需要搬家哦。那如果说是处在恋爱阶段的朋友，有可能会因为双方对于这段感情的这个期望值太高，导致说彼此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这种过多的压力。至于在财运方面哦，生肖属猴的朋友在今年会有不错的表现哦，除了有机会得到升迁哦、加薪哦，那本身的投资运也还不错哦。从实际层面来看的话，个人的资产是会有增加的现象哦。之后的生肖运势哦，那我会陆续跟大家做分享。那过程中哦。有兴趣想要讨论的朋友，你可以用 email 跟我联系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。